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争取朴槿惠下台第16次泛国民行动18号在首尔等南朝鲜各地展开。这一天的行动是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，有包括各阶层团体成员、居民和地方自治行政机关负责人，在野党议员和年幼的初等学校学生等男女老少84万4000多人手持蜡烛参加。